孔子既不得用于魏，将西见赵简子。至于河而闻窦明读顺华之死也，临河而叹曰：“美哉水，洋洋乎！求之不计此，命也夫。”子贡趋而进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窦明读顺华，晋国之贤大夫也。赵简子未得志之时，许此两人而后从政，及其已得志，杀之乃从政。丘闻之也，枯胎杀妖，则麒麟不至交；竭泽河鱼，则蛟龙不合阴阳；覆巢回卵，则凤凰不翔。何则？君子会伤其类也。夫鸟兽之于不义也，上之避之，而况于丘哉？乃还息乎邹乡，作为邹操以哀之，而反乎魏，入主蘧伯玉家。他日灵公问兵阵，孔子曰：卒斗之事，则常闻之；军旅之事，未之学也。明日与孔子语，见飞燕，仰视之，色不在孔子。孔子遂行，复如尘。夏，卫灵公卒，立孙哲，是为卫出公。六月，赵鞅纳太子蒯聩于妻，杨虎使太子婉，八人催牒，谓自谓迎者，哭而入，遂居焉。冬，蔡迁于周来，是岁鲁哀公三年，而孔子年六十矣。其诸位为妻，以魏太子蒯聩在故也。夏，鲁桓熙庙凡，南宫敬叔救火，孔子在陈，闻之曰：“哉必于桓熙庙乎？”已而果然。秋，季桓子病，辇而见鲁成，喟然叹曰：“昔此国积兴矣，已无获罪于孔子，故不兴也。”故谓其嗣康子曰：“我即死，若必向鲁。向鲁，必召仲尼。”后数日，桓子卒，康子代立，以葬，欲召仲尼。公之余曰：“昔无先君用之不忠，终为诸侯笑；今又用之不能忠，是再为诸侯笑。”康子曰：“则谁召而可？”曰：“必召冉求。”于是使使召冉求，冉求将行。孔子曰：“鲁人召求，非小用之，将大用之也。”是日，孔子曰：“归乎，归乎！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吾不知所以才之。”子干知孔子思归，送冉求，因戒曰：“即用以孔子为昭云。”冉求既去，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，蔡昭公将如吾，吾召之也。前昭公欺其臣迁周来，后姜往大夫拒复迁，公孙偏射杀昭公，楚亲蔡。秋，齐景公卒。明年，孔子自蔡如射。射公问政，孔子曰：“政在来远赴耳。”他日，射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 孔子闻之，曰：“由，尔何不对曰：其为人也，学道不倦，诲人不倦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耳。”去舍反于蔡，常举节逆，偶而耕。孔子以为隐者，使子路问今焉。常举曰：“彼执鱼者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鱼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是知今矣。”节逆谓子路曰：“子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子孔丘之徒鱼？”曰：“然。”节逆曰：“悠悠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谁以易之？且与其从鄙人之事，岂若从鄙士之事哉？有而不辍。”子路以告孔子。孔子兀然曰：“鸟兽不可与同群，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”他日子路行，遇贺陶丈人，曰：“子见夫子乎？”丈人曰：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”执其杖而云。子路以告孔子曰：“隐者也，父往则亡。”孔子迁于蔡三岁，无伐陈。楚旧臣郡于城府，闻孔子在陈蔡之间，楚使人聘孔子。孔子将往拜礼。陈蔡大夫谋曰：“孔子贤者，所赐姬皆中诸侯之极，今者久留陈蔡之间，诸大夫所设行皆非孔子之意。今楚大国也，来聘孔子，孔子用于楚，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。”于是乃相与发图意为孔子于也，不得行，绝粮。从者病，莫能幸。孔子讲诵贤歌不衰。子路运谏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死烂矣。”子贡色作。孔子曰：“赐而以鱼为多学而食之者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非于？孔子曰：“非也，于一以贯之。”孔子之弟子有运心，乃召子路而问曰：“诗云：‘匪似匪虎，率比旷野。’吾道非也，吾何谓于此？”子路曰：“义者，吾为人也，人之不我信也。义者，吾为智也，人之不我行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有是乎？”有。辟使人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叔齐？使智者而必行，安有王子比干？子路出，子贡入见。孔子曰：“赐。诗云：‘匪似匪虎，率比旷野。’吾道非也，吾何谓于此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。夫子盖稍贬焉。”孔子曰：“赐。良农能稼而不能为色，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，君子能修其道，刚而济之，统而理之，而不能为荣。今而不修耳道而求为荣，赐 而志不远矣。子贡出，颜回入见。孔子曰：“回，诗云：‘匪似匪虎，率彼旷野。’吾道非也，吾何谓于此？”颜回曰：“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虽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合并。”不容，然后见君子。夫道之不修也，是无仇也。夫道以大修而不用，是有国者之仇也。不容合并，不容，然后见君子。孔子欣然而笑曰：“有事在言氏之子，失而多才，无为而宰。”于是使子贡至楚，楚昭王兴师迎孔子，然后得免。昭王将以书舍地700里封孔子。楚令尹子西曰：“王之使使诸侯，有如子贡者乎？”曰：“吾有。”王之辅相，有如颜回者乎？曰：“吾有。”王之将帅，有如子路者乎？曰：“吾有。”王之官尹，有如宰予者乎？曰：“吾有。”且楚之祖封于周，号为子南50里。今孔丘数35之法，名周少之业。王若用之，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？夫文王在封，武王在号，百里之君足望天下。今孔丘得具土壤，贤弟子为佐，非楚之福也。昭王乃止。其秋，楚庄王卒于城府。楚狂嗟余，歌而过孔子。曰：“奉兮奉兮，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见兮，来者犹可追也。已而已而，今之从政者殆而。”孔子下，欲与之言，趋而去，弗得与之言。于是孔子自处反乎魏。是岁也，孔子年63，而鲁哀公6年也。其明年，吾与鲁会曾，争百劳。太宰匹召季康子，康子使子贡往，然后得矣。孔子曰：“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”是时，魏君折辅不得立。在外，诸侯硕以为让，而孔子弟子多事于魏。魏君欲得孔子为政。子路曰：“魏君待子而为政，子相惜先。”孔子曰：“必也正明乎？”子路曰：“有事哉，子之迂也，何其正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也哉有也，夫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忠，刑罚不忠则民无所措手足矣。夫君子为之必可明，言之必可行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。”其明年，冉有为季氏将师，与其战于狼，克之。季康子曰：“子之于军旅，学之乎？性之乎？”冉有曰：“学之于孔子。”季康子曰：“孔子何如人哉？”对曰：“用之有名，播之百姓，置诸鬼神而无憾。 求之至于此道，虽累千舍，夫子不立也。康子曰：我欲召之，可乎？对曰：欲召之，则无以小人固之，则可以。而谓孔文子将公太叔，问策于仲尼，仲尼辞不知，退而命在而行，曰：鸟能择木，木岂能择鸟乎？文子固止，会季康子逐公化、公宾、公林，以避迎孔子。孔子归鲁。孔子之去鲁，凡十四岁而返乎鲁。鲁哀公问政，对曰：政在选臣。季康子问政曰：举直错诸枉，则枉者直。康子患道，孔子曰：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切。然鲁终不能用孔子，孔子亦不求是。孔子之时，周室威而礼乐废，诗书缺，追记三代之礼，续书传，上记唐虞之迹，下至秦穆，编次其事，曰：下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争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争也。足则无能争之矣。观殷夏所损益，曰：后虽百世可知也，以一文一志。周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故书传礼记自孔氏。孔子欲鲁大师，乐其可知也，始作昔如，纵之纯如，矫如，亦如也，以成。吾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，雅颂各得其所。古者诗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诗于礼义，上采谢后继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于任席，故曰：官居之乱，以为风史；鹿鸣为小雅史，文王为大雅史，清庙为宋史。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和少武雅颂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孔子婉而喜异，续彖、戏、象、说卦、文言。独异委编三绝，曰：假我数年，若是我于义，则彬彬矣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深通六艺者七十又二人，如颜卓邹之徒，颇授业者甚众。孔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绝四，无义、无弊、无故、无我，所慎、斋、战、吉。子罕严厉与命与人，不愤不起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弗复也。其余乡党循循似不能言者，其余宗庙朝廷便便言为谨耳。朝与上大夫言，鸿鸿如也；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入宫门，鞠躬如也；趋进，亦如也。君召使宾，色薄如也；君命召，不似驾行矣。鱼馁肉败，歌不正，不食；席不正，不坐。时与有丧者之策，未尝饱也。 是日枯则不割。见摘摧古者，虽童子必变。三人行，必得我师。得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使人歌善，则使复之，然后贺之。子不与怪力乱神。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文也。夫子言天道与性命，弗可得文也矣。颜渊喟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欲罢不能。既解我才，如有所利，诸耳。虽欲从之，灭有也矣。答向党人曰：大哉孔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子闻之曰：我何直？直欲乎？直射乎？我直欲矣。劳曰：子云不是故意。鲁哀公十四年春，寿大也。叔孙氏居子除伤获寿，以为不祥。仲尼视之曰：临也。取之曰：何不出图，落不出书，吾已矣夫。颜渊死，孔子曰：天丧于。及西寿见临曰：吾道穷矣。喟然叹曰：莫知我夫。子贡曰：何谓莫知子？子曰：不怨天，不由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叔齐乎？谓柳下惠、少廉降志辱身矣。谓余众一意隐居放言，行中清，废中权。我则异于世，无可无不可。子曰：福乎福乎，君子病莫世而名不称焉，无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乃因史记作春秋，上至隐公，下起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，巨鲁、钦州、故阴、运之三代，约其文辞而止薄，故吴楚之君自称王，而春秋贬之曰子。建土之会十兆周天子，而春秋会之曰天王寿于河阳。推此类以生当世，贬损之意，后有王者举而开之。春秋之意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夫独有也。至于为春秋，比则比，削则削。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。弟子受春秋，孔子曰：后世知秋者以春秋，而最秋者亦以春秋。明岁，子路死于魏，孔子病，子贡请见。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，曰：赐汝来何其晚也。孔子因叹，歌曰：泰山坏乎，梁柱摧乎，哲人伟乎。因以涕下。谓子贡曰：天下无道久矣，莫能宗于。 夏人宾于东街，周人于西街，殷人两柱间。昨暮余梦坐殿两柱之间，于使殷人也。后七日卒。孔子年七十三，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。哀公累之曰：民天不调，不印以易老，彼秉于一人以在位，穷穷于在旧。呜呼哀哉，泥府无自律。子贡曰：君其不莫于鲁乎？夫子之言曰：礼失则昏，名失则迁。失志为昏，失所为迁。生不能用，死而累之，非礼也；称于一人，非名也。孔子葬鲁城北寺上，弟子皆服三年。三年新丧毕，相绝而去，则哭，各复尽哀，或复留。为子干卢于冢上，凡六年，然后去。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又余世，因命曰孔鲤。鲁世世相传，以岁时奉祠孔子冢，而诸儒亦讲礼相引，大赦于孔子冢。孔子冢大义请，故所居堂弟子内，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，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。高皇帝过鲁，以太牢辞焉。诸侯倾向至，常先业然后从政。孔子生离，字伯鱼，伯鱼年五十，先孔子死。伯鱼生疾，字子思，年六十二，常困于宋，子思作中庸。子思生白，字子上，年四十七，子上生求，字子嘉，年四十五。子嘉生姬，字子京，年四十六。子京生川，字子高，年五十一。子高生子慎，年五十七，常为魏相。子慎生父，年五十七，为陈王舍博士，死于陈下。父弟子襄，年五十七，常为孝惠皇帝博士，迁为长沙太守，长九尺六寸。子襄生中，年五十七，中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国，安国为金皇帝博士，至临淮太守，早卒。安国生昂，昂生欢。太史公曰：师有之，高身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。余读孔氏书，想见其为人。是鲁，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，诸生以时洗礼其家。余只回留之，不能去云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容，莫则已焉。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六艺者，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。